第124集，这么一个大案却没引发多少关注，网上倒也不是一点风声没有，但并没有酿出多大的风波就平息了，甚至不用删帖，不用舆论管控。对于事情的惩戒规则，民间普遍是支持的，因为不少人都觉得刑事律师这个群体狡诈阴险，为恶人打官司以示为人不耻，何况还是为黑社会打官司。傅云宪没出声，沉默片刻后取出了烟盒，用目光询问对方要不要来上一支。老会长摆了摆手， 我不抽，您请便。 隔壁桌在互相敬酒喧闹，小律师还想端着酒杯去凑个热闹，拉拉拉许苏的胳膊问他要不要同去。许苏皱着眉，有些烦乱地摆了摆手，这大半年他远在大西北办案，不太了解律师圈里的变故，但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案子既然涉了黑，在国家而今风雨欲来的严打大背景下，方方面面的牵扯一定不简单。傅云宪点着了烟，抽了一口，道： 我听说了。 老会长点了点头。 何老现在就在瀚海。 听到这里，许苏更是吃惊，按照如今的身体状况，何祖平已经不接案子了，怎么还会千里迢迢奔赴瀚海那个地方打官司呢？ 他刚刚决定接任这个案子二审的代理律师。这个案子第二被告的两位辩护律师，一位叫蒲冰，一位叫庄旭。蒲冰是我的儿子，另一位则是我的弟子。 包间内的气氛渐渐凝重起来，老会长沉默片刻，继续说下去。 他们都因为新的惩戒规则涉嫌犯伪证罪被批捕了。不止这两位律师，同案的另外四位律师，总共六人都因伪证罪被批捕了。 此话一出，两张觥筹交错的圆桌瞬间安静下来。一个案子批捕六位辩护律师，绝非偶然情况，这在国内司法史上极为罕见。小律师敛了笑脸，端着半满的红酒杯又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所有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们都意识到大非吉兆， 欺人太甚了吧，一直有严打的风声，看来是真的了。惩戒规则虽说只是试行，但明显偏向了公检法，咱们律师一提异议即遭批捕，谁还能继续打官司啊？ 座上的几个年轻律师已经热血沸腾，恨不能当场揭竿而起。他们当中有的可能只是想浑水摸鱼，在大事件中扬扬名，有的却是真的感到兔死狐悲。傅云宪看似不以为意，拿着烟的手做了个手势，大伙就都安静下来。 我今天不是一个想救儿子的父亲。 老会长面色悲戚，吐字也慢，但声音清晰坚定，很有力量， 而是以一位刑辩老律师的身份，请求全国最好的刑辩律师参与这个案子，因为这是一场不容大输的恶仗，这关系着全国200,000刑事律师今后的职业权利。 傅云宪磕了一段烟灰，淡淡地说： 你严重了。 张仲良就是先人一步看出国内刑律职业环境有日渐恶劣的趋势，才金盆洗手去了国外。同是刑辩大状的傅云宪又怎会看不出？老会长见傅云宪不愿意接这个案子，倒也没有勉强的意思。他也知道傅云宪素以官派律师为人诟病，身上还有着黑社会背景的传闻，不太可能趟这趟浑水。他依然客客气气，以那并不标准的普通话说： 回头我把这个案子的材料给你看看，接这个案子我代表我的儿子徒弟还有全国200,000刑事律师感谢你，不接。 老会长笑了笑，没一点嗔怪之色。 那也肯定有你自己的考量，勉强不得。 许苏料想傅云宪会斩钉截铁的拒绝，没想到傅云宪朝他看了一眼，竟出人意料地说： 好。 他知道只闻雷声不下雨的严打 终于来了。由于瀚海案犯罪嫌疑人达56名，律师团也人数众多，然而蒲冰、庄旭等人被捕，其余律师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威胁，使得瀚海本地的律师人人谈心，一帮而色变，竟都不愿再接这个案子了。当地甚至有不少刑辩律师开始谋求转行，他们说 大环境太差了，普通群众也不理解，胳膊怎么拧得过大腿呀、啊、 何祖平人在瀚海，振臂高呼于网络，作为刑辩圈死磕派的泰斗人物，他的影响力依然巨大。他的文章延续了他一贯激昂犀利的斗争风格，洋洋洒洒的千字内容清楚地阐述了此案令刑辩律师的职业权利与生存环境遭遇到的空前威胁。这篇文章仿佛震前号角，一时间全国各地的律师怀着自救意识，浩浩荡荡地奔赴瀚海，代理费分文不取，全都自解腰包奔赴战场。身为何祖平弟子的韩建去了，许苏当然也去了。第一天会见当事人，师徒三人还没踏入看守所，就被不知哪儿来的一伙歹徒给绑了。光天化日之下，三个人都被蒙上眼，堵住嘴，塞上了一辆脚臭味浓重的面包车。面包车风驰电掣，堂而皇之地驶过了看守所，然后停在了不远的一个正在挖地基的建筑工地上。一伙歹徒又把他们推出车外，推进坑里。坑是工地上现成的，工具是随身带着的。有人挥锹动铲，将石灰、黄沙之类的东西往他们头上填埋，看架势是要将这师徒三个活埋在这里。三个人里头，韩建最敦实健壮，结果最不顶用，一入坑就一头扎在石头上，把自己撞晕了。只剩许苏拼死护着师傅，拼命挥胳膊动腿的反抗，想往坑外爬。何祖平也护着他，一把嶙峋的老骨头铮铮作响。 我知道你们是谁派来的，这里还有国家法律吗？ 他挺直腰杆，仰面朝天，厉声斥骂。何祖平的反抗比许苏更激烈，歹徒可能被戳了痛脚，挥动铁锹往他头上狠砸一下，何祖平顿时血流如注。一铲一铲的沙子从天而降，何祖平满脸泥沙血污，依旧毫不畏惧。他拍着许苏的后脊梁， 埋我一个人就行了，把我徒弟放走。 还试图跟那歹徒交涉。当半截身体被沙土掩埋的时候，围观路人报了警，歹徒就丢下铁锹跑了。似乎惊天动地的这么干了一票，也不是想要他们的命，纯是恐吓。 这三个什么人呢？也是新义帮的那些势力吧？ 一个路人这么说。许苏不知怎么的，胸中豪气充盈，扭头特别响亮的回答： 我们是替他们打官司的律师。